OK， 然后这个 gotten 的这个喉音停顿呢，要稍微再顿一点。你现在说的有点干干，所以是 gotten gotten， 这个也需要多练习。 圆圆， 嗯 ，Seriously。 这个不错，音质上有一点就是不太清楚，可是这个发音应该是没问题的。 Mancy， He goes into the shower. Goes， 你的嘴巴要张开，你刚发的是 goes goes， 嘎啊的音再嘟嘴，嘎呜，不是 goes， OK。 刘辉。 My agent has just got me a job 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. OK, in the N, 这个 N 的音咬舌尖。OK, in the, 不要发 in a, 这样就会就不清楚了。 加薪。 My agent has just gotten me a job 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. 不错，可是 agent 的这个 j 需要爆破。你刚刚发的是 Asian， 就变成一个摩擦音了。然后你说的就是亚洲人 Asian。OK， 不对了 agent, 对，一定要爆 j j。 胜利油田，宋健。 Seriously。 OK， 这个不错，稍微放松一点。你现在有点哒哒哒哒。Okay, seriously, da da da da, 气流要连贯一致。 Jimmy Cricket. Well, what's the par? Par, 这个结尾的干脆的停顿还需要注意一下, okay? 所以你的气流要持续 R, 听得很干脆。 今天的课堂纠音就到这里哈。 Yeah, 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，看大家哪些地方没发好的。 Okay, 首先我们这个喉音停顿要多练习。Gotten, gotten.Gotten, OK? 后面呢 in the, 这个 N 的音要咬舌尖 ,OK? My, 双元音别发成 my, OK? 然后你们干脆的停顿，你省略一个 t, 或者一个 b, 或者一个 p, 记得我们省略是这个 t, 爆的音，或者 p 的这个爆破的音，可是前面舌尖顶上颚，嘴唇合上等等，都是还需要的。OK，这样才能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。 在今天这节课当中，我们下来以后啊，要多练习 T 加 TH。Get this。 对，或者 in the， 那个什么 ，What the hell？What the hell？ 对对 对，一定要把这个 What the hell 对 读对啊。 对， 祝大家一库之力。 对，下周你也可以打这个就 What the hell， 就光这三个字就可以了， 非常实用。好，今天的老友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谢谢韩女老师， Thank you, 下次见， 拜拜。 可以循环使用，污水处理成为中水，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很多时候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外语300句。